鐘教授，你咧就係呢個理大啦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嘅主任，你對呢啲係好熟噶啦。呢份施政報告我哋頭先嗰節嚟講咧，就第一樣嘢攞咧，就其實佢講咩最搶眼咧？嗰句説話就係佢已經落實咗佢五年前嘅政綱啦。呢句最搶眼 ，which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唔同意啦，起碼一個心裏邊都唔同意啦。咁啊，係咪即係一無可取嘅咧？嗱。依份先報告，你睇下依份嘢啦啊！ 我又唔覺得嘅，公道啲講，我頭先都講咗啦，即係佢五年前出嚟參選嗰陣時咧，我自己印象就係佢確實比起阿曾蔭權咧，係勇於即係去處理或者提出一啲香港面對嘅問題嘅。咁所以當時嗱，阿梁振英，我諗我同你都係差唔多年歲啦，我哋都係喺即係睇住佢打，睇住佢。開始出嚟從政，開始無鋪頭，開始成為呢個基本法嘅一啲即係草委會嘅秘書咁樣，睇住佢點樣即係上位啦，係嘛？咁我哋對佢都好有啲好有印象嘅。所以當時我五年前，我仲記得我成日都咁講，即雖然對佢嘅過往同埋佢嘅政治品格，我哋都有啲少概念，所以覺得佢啲人都好值得我哋有擔心啊。但我就話你睇翻份政綱嘅話咧，我嗰陣時講咗八個字，我話疑中留情，樂見其成。咁我真係咁講嘅當時，我寫文章我都咁寫。到佢 即係簡單啲，俾個機會佢， 俾個機會佢。特別係佢喺2012年3月25日選舉嗰日，佢贏咗之後咧，佢話佢出嚟講嘢，我大家都記得噶啦。佢話從今以後咧就唔會再有梁營，唔會再有唐營，只有香港營。 講少個啊，仲有冇何營？ 係啦， 又咪再冇 何營？佢有冇講啦？當時啊，都係佢冇講，佢冇講何營噶，佢淨講梁營。 好似有啊，冇何， 唔記得啦， 好似啦 啊，點都好啦。 即 係 大家希望大家團結一致，好清楚噶。 係啊，咁我當時我都覺得有少少觸動啊。我覺得其實係啊，香港最緊要就係即係經過咗咁多年嘅政治爭議，有時都需要大家將一啲成見放開，然之後。就住一啲香港迫切嘅問題做啲嘢，所以我當時我更加講樂見其成。佢份政綱咧就你知啦，我做社會政策研究係嘛，我又讀做社工出身，佢份政綱講到好啱我哋口味嘅，好啱我哋啲人口味㗎嘛，係嘛？ 咁當年亦都有唔少社工咧係支持。 係，其實後生仔啊，我覺得學生啊，我哋嗰陣時啲學生咧，我啲學生同我哋唔同啊嘛，佢哋對梁振英冇概念㗎嘛。啊！梁振英在做行政會議召集人嗰幾年，他很低調噶嘛，係嘛？佢出嚟選先，出去炒菜啊，上天台啫，係嘛？ 啊！仲有喺個自己的花園種蘿蔔， 種嘢啦， 蘿蔔啊嘛。 咁所以我當時，我記得當時我哋啲同學咧，好多都覺得同行政會比，梗係佢好啦咁樣嚇，都係咁嘅觀念嘅。所以既然佢選咗出嚟啦，雖然我哋對個選舉制度好多意見，但係佢選出嚟啦，咁都係一個當時嚟講。是我哋唯一可以選擇佢嘅方法，咁啊俾個機會佢咯。佢加上佢講啲咁嘅説話，係嘛？ 仲有佢嗰個民望喺最後期嘅民望係高過呢個唐英年嘅。 佢係打人民意見啫嘛，就係。 係啊，因為唐英年俾人睇個資本家味實在太重啦。 佢可能覺得佢係啊， 有啲二世祖嘅感覺啊，但係係容易相處啲嘅人。 啲人第一覺得佢就係即係商家佬啦，第二咧佢係曾蔭權第二，因為都係啊有少少嘅諗法啊嘛嚇。當時最嗰陣時候，大家好嬲曾蔭權唔做嘢啊嘛，係嘛？咁所以其實佢贏咗，咁我覺得佢咁講得出咁嘅説話，咪信過一次咯咁樣嚇。咁但係咧就過去嗰五年啦，咁講啦，佢既然喺承諾打場民意戰贏咗，佢承諾咗咁多嘢，咁公道啲講咧，佢又真係想特別頭嗰兩三年，佢真係想做啲嘢出嚟，攞透過成績去證明自己嘅。咁所以亦都唔可以否認，佢係落力咁去做嘢嘅。當然佢有啲做法就令人覺得唔係幾好啦嚇。咁但係好可惜啦，佢個人嘅鬥性太強，同埋咧特別喺雨傘運動之後啦，佢太過追求政治正確，同埋有時佢不惜撕裂個社會啊，即係講大事件，大家好清楚係嘛？咁所以呢份施政報告咧，我覺得咁講，如果你話純粹講社會政策或者其他嘅政策、經濟發展啊嗰啲嘢咧，你唔可以完全抹殺佢係做嗰啲嘢嘅。不過你當然你話，已經達到目標，咁我覺得真係有少少言過其實，亦都將太多嘢擺上自己身度，因為頭先我都講咗啦，公務員都有份㗎，係嘛？ 咁但係亦都咁講，佢呢份嘢最大問題咧，好多政策係要跟落去嘅，即係做未做完嘅，做咗半桶水，有啲就走咗樣變咗形，譬如全民退保咁樣。 好啦，你講講啦。 全民退保就變咗呢個社會救濟，係變咗個綜援制度嘅改良版。 係。 咁呢個好明顯就變咗樣，走個樣變咗形。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可以批評嘅。咁我所以覺得就呢份報告一半一半啦，我覺得。佢將啲嘢挖曬出嚟，咁我覺得又唔可以唔俾 credit 佢啊，有啲嘢，但係有好多問題佢未處理，佢處理唔到，佢將啲佢亦都有啲做法，我覺得係埋落啲炸彈，譬如退保問題，佢用咁嘅方式做咧，埋落一陣詳細再講呢個啊， 好啊， 埋炸彈 啊， 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值得批評嘅地方 咯。啊，咁點樣埋炸彈咧？可能有啲市民咧，有啲即係我哋嘅網友未必咁清楚啊。點樣埋炸彈咧？ 嗱，首先表明立場，我就贊成要搞全民退保嘅。 係 呢、這個咁嗱，阿梁振英喺五年前都去，即係今日大家好多人睇翻嗰段片啦嚇。佢去到即係一個論壇嗰度就應承咗會全民退保啦。是要認認真真咁做，唔使講緊你哋啦嘛，要認認真咁做。佢又話係應該做嘅嘢嚟㗎，咁講嘅。咁當然啦，喺競選時講嘅嘢，咁佢後期都冇寫落政綱，佢詳細研究啫。 啲梁粉出嚟講，佢冇寫落政綱嘅。 嚇，佢話詳細研究啫，咁樣全面研究。 喂，依啲咪語言藝術咯？ 語言藝術啦嚇。 咁係咪真係要 written black and white 先當係政綱咧？我覺得唔係喎，你競選期間講個 promise 嘅嘢就要做㗎啦。 係係。嗯。咁佢。交咗俾扶貧委員會啦。2013年初咧，扶貧委員會就將個就揾咗阿周永新教授就做咗個獨立嘅專家報告啦。嗱、當時好得意嘅，林鄭月娥作為扶貧委員會主席，佢冇公開招標揾人做呢個研究嘅，佢係自己揾阿周教授出山嘅。咁你敢揾佢，即係話你確認佢係專家啦、權威啦，係嘛？好啦，周教授咧用咗16个月，2014年8月交報告。佢點解揾阿周教授呢？周教授咧曾經喺1993年、1994年嗰段時間咧，就同埋70几个經濟學者啦，就反對阿肥棒嗰個老人金方案嘅。所以周教授以前有 track record，就唔贊成全民退保嘅，你可以咁講啊。咁但係周教授。佢可能因為一個好多人，我哋而家笑話扭翻，可能因為呢個原因，所以揾阿周教授想借阿周教授受把口去 turn down 呢個咁嘅建議。周教授咧點知2014年8月交報告咧，就話應該要搞全民退保。佢唔單止睇曬民間坊間嗰啲方案，睇完之後佢仲自己整個自己方案出嚟，仲計到2064都仲得嘅。咁阿林鄭月娥咧就當堂企咗喺度啦。咁佢就話我仲記得公布啊周教授嘅報告方案嗰日啦，阿林鄭月娥仲咁講，佢話咧政府嘅立場都係覺得資源咧應該用喺呢個有需要人身上面，就唔係個個都派嘅咁講，咁就已經自己推翻周教授個報告啲嘢。咁呢個你咪講咯嚇，咁但係你揾人做咗報告，專家報告嚟噶嘛， 你又唔認， 你又唔認數，咁應該好奸謀噶啦。跟住咧佢就話遲啲政府做個全面諮詢，咁又拖咯喎。咁結果咧，啊，先講咗啦，2014年8月，阿周教授交報告嘅，又拖咗16个月，又拖16个月咯。咁到2015年12月22日，做冬即係嗰日，佢先至出一份文件，就話就住呢個全民退保咧，做6个月嘅諮詢咁樣。大家都記得啦，呢個係前年年底嘅事，10几个月前啫。我最反感嘅咧就係、是。你做咪做咯，你拖咗10个月我都唔怪你。你肯出份文件，我就同你玩场一齐做场咨询咯，系嘛？但系佢咧就又话周教授唔识公共政策，又话周教授 系嘛？ 唔识公共 系啊？呢、這个大因为其实呢个咧就是、非常之差嘅做人态度嚟嘅。 即系我好嬲嘅呢件事，我好嬲嘅。即系周教授一个好君子嘅人啊，咁啊好啦，唔紧要。其實我同你講緊頭先，點解我話我贊成全民退保咧？因為你唔可以唔正視一個問題啦。點解周教授會由93年反佢唔贊成，到2014年嘅報告會支持咧？我事後都同阿周教授傾過， 隔咗20年 嚇，好簡單道理啫。佢話其實周教授喺嗰段時間見曬所有人，你都見過啲長者，佢就話 93年嗰時啦，佢收到啲內幕消息，其實阿肥棒唔係真係想搞呢單嘢嘅，只不過揾呢單嘢嚟做一個政治平台，去達到一啲政治目的嘅啦。咁呢個第，佢覺得動機不良，即係一。第二咧，93年咧嗰時都未有強積金， 未有， 未有嚇。咁所以咧，基本上香港人就完全未有一啲供款性質嘅退休保險制度嘅，未試過嘅，所以時機唔成熟。但係到到2014年咧，佢覺得即係人口老化已經去到一個階段，唔處理唔得。咁亦都有咗十幾年強積金啦。咁強積金有好多問題，大家要去知啦。佢見到好多長者咧有百幾萬現金，但係都過住一啲好卑微嘅生活，因為驚啲錢唔知 唔夠使，係。 咁佢覺得應該喺呢個時機裏邊做啲嘢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阿周教授都識變，識變啊。咁但係你政府唔變，好啦，而家周教授覺得係咁啦。咁我覺得點解我話我都覺得需要搞呢，原因就係話你如果唔去搞嘅話咧，個問題就係隨住人口越嚟越老咧。你一定要有人攞 welfare 嘅，攞福利嘅，因為香港本身即係退休保障制度係有好多缺陷嘅。 係， 咁如果個個都攞嘅話咧，其實你而家綜援以綜援制度嚟講啊，綜援裏邊有六成幾嘅個案係長者個案嚟嘅，啊，即係佢用嗱你綜援本身嘅性質咧，就係一份一種種過渡性臨時嘅短期嘅基本嘅支援嚟噶嘛。佢假定你幫完你之後，你套個困境之後，你就自己搞掂噶啦嘛。而家變咗養老金。 嗯， 咁你呢啲錢全部政府自己個袋揞出嚟嘅喎，咁我覺得即係好唔健康。咁綜援金咧就用咗福利開支嘅70%，咁你其實第啲嘢唔使做啦， 係， 即係青年服務都唔使做啦，係嘛？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要搞一個全民退休保障嘅制度咧，就除咗話要令到長者有個基本收入之外咧，你仲要解決埋嗰個資金來源嘅問題，即係話如果能夠見到所謂共濟嘅系統，即係個個都有啲參與，有啲供款。收入高嗰啲供多啲，收入低嗰啲就供少啲。老嚟咧，個個都能夠喺呢個制度攞到一啲保障。咁你就迴避咗加税嘅問題啦。第一就，第二咧，你亦都可以即係唔需要喺政府嘅經常帳目裏邊處理一啲好龐大嘅養老金嘅開支。 係啦，但係今次嘅施政報告就話係變咗係一個經常性嘅開支。 所以我點解有大炸彈咧？嗱，我亦都講唔怕煩咯，講先嗰啲。其實當梁振英在2013年推出呢個長者生活津貼，呢、這個承諾咗啦，施政報告嗰陣時咧，第一年咧已經增加咗60多億經常開支噶啦。嗱、啊，你記住啊，呢啲錢咧冇財政來源嘅喎，唔似話我哋講個全民退保方案咧要供款嘅喎。好啦，第一年增加60多億，到今年咧，淨係長者生活津貼咧已經用超過100億噶啦。 哇，都好犀利喎！ 都好犀利啊！你社會福利開支而家今年600多億啫嘛，有100億元用咗長者生活津貼。好啦，而家佢今次就話我唔搞全民退保啦，我經過諮詢都係唔搞，我加多浸啦，呢浸叫高額嘅長者生活津貼。咁呢嚿數咧，根據佢自己施政報告都有講啊，明年推出嘅話咧，第一年嘅開支就90億，額外開支90億，咁即係兩嚿加埋咧，就增加咗200多億開支。咁呢嚿好大嘅錢嚟噶嗱，2012年。當梁振英做特首嗰陣時咧，社會福利開支咧係400多億，係公共開支項目裏面排第三，少過醫療用500億度啦， 少過教育， 教育700億嘅。到到今年咧，社會福利排第二啦，即係600多億，660多億，僅次於教育。明年醫療增加20億，教育唔知道，但係咧福利咧就增加多90億再。咁又去到700多億啦，即係話咧，明年咧福利開支就會成為政府公共開支項目裏面最大嘅一嚿，排第一啦。 喂，咪以前講過回歸之前咧，陳佐伊話即係社會 車毀人亡， 車毀人亡嘅。咁你而家由自己黨員做特首之後，佢搞到車毀人亡， 即係我當然我唔同意呢個講法啦。不過確實係一個好沉重嘅負擔嚟噶。即係如果你唔解，我同意要令到長者有個生活保障嘅。但係你如果唔解決個資金來源問題，淨係靠個政府喺經常帳目度揞錢出嚟俾嘅話咧，咁呢200多，加出年200多啦，後年就可能再高啲，再過多年300多。 阿鍾教授，我發覺你好可愛啊！因為你理性啊，絕對唔係民粹主義啊！你而家梁振英根本就搞民粹主義， 佢民粹主義啊，好明呢單係淨民粹主義啊，咁到2033年咁樣，有 27% 係65歲以上嗰陣時候，咁點算啊？所以我覺得搞全民退保咧， 有人話搞全民退休福利主義，其實唔係啊！我哋搞全民退保嘅意思咧，就建立一個共濟嘅退休保障系統。喺咁嘅制度底下，先至唔會令到我哋嘅公共財政咧係俾福利開支蠶食啊！ 食咗太大一嚿啦， 太大！而家已經福利開支咧，裏邊咧綜援加埋呢個長者生活津貼啦，同埋老人福利金啦，已經用咗。我哋而家連使660多億喺福利啊，其中有70多%啦，係用喺呢啲嘢度噶。咁即係其他咩青年服務啊、復康服務啊，點解出現嗰啲復康院舍嗰啲醜聞啫？點解咁多出現嗰啲養老院醜聞啫？就係嗰啲冇錢做啊嘛，係冇錢去改善啊嘛。 啊，同埋啲老人院嗰種悲慘情況啊， 係咯。 咁其實咁啊，冇 address 到咯，喺呢個施政報告裏面冇 address 到咯。 佢老人服務講過五段仔啦，咁其中一段就講到會改善呢個院舍服務咯，講一句咯， 一句啊嘛，大佬，啲悲慘日日都發生緊啊，大佬。 又話會推行呢個院舍券計劃咯，講啲。 哇，大佬，你即係商業化咯， 係啊， 鼓勵商業化，將個責任係推俾私人啊，推俾市場咯。咁市場啲商人去經營嘅時候，佢點會用愛心？ 是 第一啦，嗱，不過講到呢度先。不過另外一樣嘢就係你講到個資啊，個開支啊。如果根據梁振英咁可講，嗱，即係而家目前財政即係開支咧，每年香港政府咧就用4000多億左右嘅， 三千幾。 咁而家棚第一就教育， 排第一教育， 我覺得教育擺得少就嚇，不過係另外一個 issue， 今晚唔講住先嚇。第二社會福利，第三咧就係醫療嘅。咁啊，錢就使啦，但係喺個來源咧。佢係冇處理到，我抄雲啦，大佬冇處理到，因為你而家咧嗰個係第一個税基就即係話即係納税人少啦嚇，呢個係一個事實啦。咁亦都可能係香港做生意嗰個 advantage 啊。另外就係話有唔少一節咧係靠賣地嘅， 係 呢個係唔正常嘅， 唔正常一向都係唔正常噶啦。其實香港 啊，你而家咁樣搞落去咧，你話至於話產業多元化，佢冇提產業多元化呢樣嘢，咁咧佢係有提到咧嗰個再發發展呢、這個 創新科技啊 科技呢樣嘢嘅，咁咧佢最新簽都係阿林鄭去簽叫做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啊嘛，喺落馬洲嗰度啊嘛， 喺 嗰度咧就係有8個圍園咁大，好似係88公頃，計過咧就好似圍園有19公頃。你知道我哋做傳媒嘅咧，即係用比全部咧係咁樣比喻嘅啫。因為咧88公頃對於一般人嚟講就冇乜意思，都唔知1公頃有幾大。但我知道圍園有幾大，佢等於4個圍園多啲咁大。喂，呢啲高科技嘅嘢咧，我就認為應該搞嘅，一早應該搞嘅。你話係咪港英政府係咪完美？絕對唔完美，起碼喺發展創新科技、高科技方面，港英政府做得太少，甚至係冇做到嘢嘅。咁。但係咧，發展呢啲嘢咧係相當多嘅錢。咁我最近個朋友咧係喺英國翻嚟嘅，咁佢咧做係做嗰啲藥嘅開發研究嘅。咁佢同我講，佢主動同我講話，我同佢食飯咯。佢話阿湛，你唔好鬧到我哋即係出藥嗰啲人咁勁啊！我話我冇咩鬧你嘅喎。佢話你知唔知開發啲藥係100個項目裏邊？只有2至3% 係成功嘅， 係啊，好低嘅啫。 仲有每一個項目基本係1億美金嘅， 同埋好長時間嘅，抌幾十年落去研究一隻藥嘅，有啲係。 係啊，幾十年啊，所以話我哋咧，即係賣到咁貴，啲攞埋嗰個專利權嗰啲咧，你唔好鬧我，我冇鬧過你，不過我聽有人鬧過你，啊鬧過你哋嗰啲人，佢話我做我哋中間只係一個小環節，已經用咗唔知幾多資源去研究啊。咁你而家香港發展嘅依樣嘢咧，即係係香港一個其中嘅出路，因為咧做依啲咁嘅科研，呢種嘅科研咧需要地方唔係好大嘅啫。 係， 因為香港地方細啊嘛。咁第二咧，其實咧，你話係咪冇人才咧？我覺得咧係雞蛋同埋雞。 係呢個絕對係，我同意係。 啊，咁你如果你係做嗰樣嘢，自然有人翻嚟做。 係。 啊，但係你唔使揾，自然有人翻嚟香港揾工㗎啦。咁第二咧就話咧，我同你咧就係讀社會科學出身嘅人啦，即係嗱要咁睇好公平，即係我成日嘗試抽離自己睇啊。一個社會咧，如果你發現科技人員都係讀理科、理工科嗰啲咧冇得撈咧，嗰、那個社會就大問題。 係，絕對係，絕對 係。啊，我記得我讀中學嘅時候咧，即係 很多同學都是爭讀理科，入大學就爭到理科，其實是不要緊 的。 如果那些人有得撈呢，好像在美國呢，甚至中國在大陸，這些人有得撈呢，社會有進步。但我聽聞就說，其實呢這一年、這兩年說讀 computer 那些好點，曾經有一段時期呢讀理工科那些其實都是真的麻麻出出 的，麻麻 社工不差，很多人爭讀社工。你是怎麼看呢？香港如果將來要有開源就截流，現在不會截流，我要開源先。 我覺得就香港現在的底子還是 OK 的，因為起碼我們還有外匯儲備，加這個財政儲備有接近3萬億，是吧？這個 港紙啊， 相當龐大的數字來的。如果善用這些儲備，其實我們還可以做很多事的。當然我覺得即我們要及早準備香港的人口老化和其他結構性轉變，所以我們都一直都堅持應該想一下搞一個人人有份的全民退保制度，就這樣咯。 啊，退保制 度，那你說政府抌錢下去做科研，這個其實講了很多年了。我 最覺得最遺憾的就是講年都講，董生已經講了很多，但是講完之後真正做到的很少咯。你現在最簡單看大學生，那些學生拿 9A 那些，或者現在拿 7A 8A 叫做沒有 9A 那些狀元，即是少數讀醫科，其他那些很多做會計、工商管理，咁香港來來去都係仲係靠房地產、金融，咁我覺得呢個就一個最大嘅問題。所以如果你能夠提供咗一個較為合理嘅環境，俾嗰啲科研人才有發展空間嘅話咧，其實我哋香港應該有，即係我哋啲學生喺國際嗰啲所謂科學啊、數學比賽裏邊嘅成績相當之好嘅，其實。咁但一到高中之後咧，就慢慢唔掂啦。咁原因就因為個個都走曬去讀即係工商管理啊、炒樓啊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呢個就係香港嘅環境造成咯。我覺得政府要扭轉呢個環境。 甚至 grad 到嗰啲讀到嘅，佢可能去咗外國發展。 係啊係啊係啊！ 你香港俾唔到位佢發展。 俾唔到位佢啊嘛，係啊係啊。 咁佢哋啲人咧，嗱即係而家香世界咧八大富豪啊，世界上八大富豪，香港冇份啊，佔咗世界咧就一半。財富第一，我就不欣賞貧富懸殊去到咁勁，有八條友已經佔世界一半財富咧，就認真唔公平。但你看下依八條友點樣發跡咁多水嘅咧，就係、是、多數咧都是做高科技嘢嘅，由以美國為例是 做高科技嘢，只有一個比較特別嘅墨西哥富豪就搞電信嘅，可能該國啊有好多電信嘅問題，好壟斷。咁香港是做不到喎，咁而家香港全部有錢佬都是搞呢個地產嘅， 地產啊，地產香港就係。 咁你如果那班是做呢個科技高嘅，可以發達嘅，第一，即係我再講一次啊，唔欣賞咁貧富懸殊啊，有八條友啊，但係你話科技人員有得撈咧，呢個係重要噶。如果佢哋冇得撈，個社會咧係好悲劇噶。 係，當然啦，同意。係。 咁你要睇翻你以前啊，中國嘅依個文革嗰個年代，你科技人員冇得撈啦，大半時間學習毛澤東思想啊，各樣嘢咧，你就知道個社會係一個悲劇嚟噶啦。 係。 即係。我哋希望咧，即係唔係我咁睇咧，就話我希望嗰啲讀科技，即係理工科嘅朋友，佢哋能夠咧係學以致用，有得撈嘅， 有發展空間，有發展空間啦， 有發展空間啊！有啲去咗外國嘅朋友可以翻嚟香港，係都有得撈嘅。 係 啊，咁咧香港就有希望啦。咁啊，唞陣先啦嚇。